你在指什么？爱情是什么？你在指什么？爱情是什么？你在指什么？爱情是什么？你在指什么？就是你不指望，也陪你一起。爱情太多卡路里，一起燃烧卡路里。爱情太多卡路里，一起燃烧卡路里。就算你吃再多没关系，请给我留一份炸鸡。就算你吃再多没关系，请给我留一份炸鸡。请给我卡路里，请给我卡路里，请给我卡路里，请给我卡路里，请给我卡路里，请给我卡路里。就算你吃再多没关系，请给我留一份炸鸡。就算你吃再多没关系，请给我留一份炸鸡。